北京时间12点整，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泛黄的信笺，斑驳的照片，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。残破的书页，低沉的电波，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。斗转星移，嬉笑怒骂，沧桑变幻，光怪陆离，纪实传奇，拨开岁月的迷雾，为您记录真实。 1840年6月，英国舰队抵达广东珠江口外，封锁海口，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。在这场战争背后，隐藏着官场的隐晦，商人的纠结和民众的困惑。虎门硝烟、关闸之战、长江之战、南京条约，一环扣一环。林则徐、琦善、邓廷桢、关天培如何在官场生涯和家国前途之间选择与妥协？纪实传奇特别推出《鸦片战争》，全新视角展现鸦片战争的真实与谎言。 上一回正听到英军要攻打莲花境，多隆武紧急传令，炮兵上炮位，营兵立即集合。 哨兵吹响了集合锣号，瞭望台上挂起了信旗，西山脚下的营兵们立即整队集合。前山寨的营兵看见信旗之后，也迅速行动起来，全速向莲花境移动。西山炮台尚未完工，仅安放了一位4000斤大炮，20多个炮兵倒着碎步进入站位，手忙脚乱地接取毡布，拔去炮口的防雨木塞，打开火药库的石门，搬出炮弹，击鼓传花似的传到炮位上。多隆武说道： 蒋大人，你留守西山炮台，待会儿千山寨的援兵开来，我就率领他们驰援莲花境。 说罢，他朝山下走去。英国兵船在莲花境东面400公尺远处，炮矛一字排开，侧前所有炮窗敞开，黑洞洞的炮口火光闪闪，炮弹拖着火光和长烟飞向清军阵地。清军开炮还击，但两座沙袋炮台只有27位小铁炮，不及英军舰炮的1/3，射程和炸力更是不可同日而语。8条清军战船泊在莲花境西面，但地峡高出水面1丈多，挡住了一半视线。清军战船只能隔着地峡向英军盲射，如同挥动鞭子隔山打牛。清军的炮弹落在英军兵船附近，没有打中一炮，突然溅起成片的水花浪柱。西山炮台的4000斤大炮释放了一炮，只能打到莲花境北端和海滩，打不着英军军舰，炮兵们只能望洋兴叹。莲花境的1000余清军匍匐在地上，他们的长矛大刀派不上用场啊，只有少数枪兵用抬枪还击。这抬枪是老式的火绳枪，射速射程都很有限，完全打不着英军。清军是干着急，使不上劲。一串串施拉普纳子母弹在空中爆炸，它是专门针对步兵设计的，迸裂出数以千计的铁丸子，漫天飞舞，横冲斜刺，发出噼啪噼啪的爆响，如同节日的烟火一般。 清军睁大眼睛望着天上奇观，没想到铁丸子凌空而降，落到地面再次爆炸，迸裂出数以万计的碎片。沙袋攻势对施拉普纳子母弹没有任何防御作用，清军都还没闹明白是怎么回事，就被碎裂的弹片打得头破血流，臂断腿伤。面对陌生的武器，清军不知道如何防御，如何躲避，只能匍匐在地上，被动挨打。英国番兵训练有素，动作娴熟，依照号令拉动绳索，借助风势调整船帆，仅用两分钟时间就把船体扭转180度，换用另一侧舰炮轰击。炮舱内的士兵则趁船体旋转之机，推动火炮复位，重新装填炮弹。与此同时，甲板上的火箭发射架向清军打出一串康格利夫火箭，他们发出尖利的啸音，拖着长长的火尾相继落入清军阵地，引燃了土木建筑和牛皮帐篷。在海风的吹刮之下，火苗子东一丛西一丛的燃烧蔓延，形成了熊熊大火。不到一个小时，沙袋炮台全被摧毁，8条战船被打伤3条。多隆武带兵赶到莲花境北端时，发现援军根本没有用武之地。英军舰炮射程之远，炸力之大，超乎想象。手持长矛大刀的清军进入地峡，只能成为活靶子呀。此时的炮战已经持续了半个时辰，急促密集，无穷无尽，无歇无止的炮弹在莲花境爆炸粉碎，浮扬散落，清军营盘像一条火龙，燃烧颠覆，抽搐扭曲，直到毁灭殆尽。这是一场不对等的战斗，为了减小伤亡，多隆武下达了撤退令。清军听到金铎声后，争先恐后地撤出莲花境，丢弃了全部阵地和火炮。4点整，在舰炮的掩护下，孟加拉志愿团的380名英印官兵乘山板冲向海滩，在关闸南面登陆，进入了望下炮台的射程。望下炮台立即开炮轰击，英军兵船则针锋相对，调转炮口向南打去，望下炮台很快就哑火了。清军连败2里，一直退到西山脚下，那里是一片杂草丛生的树林，平日里树林萧索寂寞，只有野狐出没，乌鸦盘旋。关闸的炮战把野兽野鸟惊得嘈鸣四散，但没有走远，因为他们的巢穴在那儿。大群溃兵突然闯入，他们不得不逃得更远，躲在草木丛间伸头探望。蒋立昂一直在西山炮台督战，炮兵们打出的零星炮弹只能射到海滩，对英舰没有丝毫威胁，突然浪费炮弹。蒋立昂见多隆武退到山脚下，开始收拾残兵，从炮台走下来。他没有经历过战阵，但深知朝廷法纪森严，驻守城寨的文武主官与城寨共存亡，违者以大辟论处。莲花境在他的辖区之内，他成了丢失城寨的主官。他心情灰败，忐忑不安，提着袍角朝多隆武走去，袍子的下摆被树枝刮了一道三角口子。多大人，可有什么补救的办法呀？有没有啊？他一点主意都没了，话音像被风揉搓的粗布，微微打颤，浑浊不清。多隆武浑身是汗，额头上有一块发青的淤血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磕的。他比蒋立昂冷静，安慰道： 蒋大人，胜败乃兵家常事，别着急。 他回首眺望莲花境， 英军并不乘胜追击，而是尽其所能破坏地峡上的工事，能烧的烧，能炸的炸，烧得痛快淋漓，炸得所向披靡。轰轰，爆炸声震耳欲聋，腾起的浓烟染黑了半边天穹。多隆武解开衣领，喘着粗气，摘下大帽子扇风。蒋立昂的心都悬到嗓子眼儿了。我担心林部堂，他是个冷脸人，要是不赶快收复莲花境，他可饶不了咱们呀。 应以船坚炮利，步兵军纪娴熟，光天化日之下没法收复，要收复只能夜袭。 蒋立昂仿佛瞥见了一根救命稻草，他眼中闪出一丝希冀。 那咱们就夜袭，无论如何也要夺回来呀，要不然咱们可就没命了。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，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。您正在收听的是《纪实传奇》。 上千溃兵和大批援军乌泱乌泱地聚集在西山脚下，散布在草丛、树林、沟壑和山坡上。持刀的、主枪的、背着盾牌的，反正什么姿势的都有。蒋立昂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了这次夜战上，他走到队列前，扬声发布训令： 今晚夜袭，多隆武大人亲自带队，本官不会打仗，但有生杀予夺之权，谁要是当怂包往回溜，本官可就临阵杀人了。凡是不畏生死冲锋陷阵的，军官赏10元，士兵赏5元。 人群里突然冒出一声刁钻的质问来： 这官库里的银子早他娘花完了，你拿球赏我们呀？ 蒋立昂没看清楚谁在说话，他这个太阳穴突突的直跳，脖子上的粗筋一鼓一缩。 库里没银子，本官就是卖房卖地也要凑足赏银。 2000号人，您赏得起吗？又是那个声音在挑衅。堂堂正正的五品官被一个无礼之徒当众责问，蒋立昂的马可脸涨得通红，终于他憋不住火气了。 是谁说的？给我站出来！ 他想以威势压人，兵丁们不由得悬心惊悸。这个时候，一个彪形大汉昂然起身，把大片刀往地上一戳，气鼓鼓道： 我说的。 从补服上看，这个人是一个外围把总，九品的武官，长得是黝黑粗壮，撸胳膊挽袖子，两条胳膊上都有刺青，左边一只虎，右边一条龙，油腻的脸上闪着汗光，那大片刀比普通片刀大一号啊，插在地上簌簌抖动。冷不丁窜出这么一个不知天高地厚、不分尊卑的小军官，像一只张牙舞爪的螃蟹。蒋立昂恨不得一脚踩扁他，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： 你是什么人？ 那家伙脖子一挺： 我叫徐二牛，前几年你在香山当知县的时候闹匪患，你跟我们赵庆协借兵除害，我们跟着多隆武大人剿匪。你那个时候说打了胜仗每人赏2两银子，军官加倍，嘿嘿，老子我正等着那点银子娶媳妇儿啊，领着弟兄们拼死拼活。结果呢，仗我们打赢了，匪首捉了，却没给赏钱，球毛我们都没看见。 蒋立昂此时一脸尴尬，他想发作，可是让人揪着小辫子呢。他看出来了，这个徐二牛是个爱当出头鸟的刺儿头，皮里扬丘他这替大伙出气呢，好几百兵丁跟着他起哄，在这种场合要是训斥他，只能把小事激成大乱。多隆武轻轻拉了拉蒋立昂的袖子，小声劝道： 蒋大人，我干的是出兵放马的营生，不能用小白脸面糊糊，得用恶虎猛犬。徐二牛这小子 上了战场是猛狗啊，下了战场又他娘是疯狗，这种混球您别跟他一般见识，我来对付他，您多包含着点。 说完，多隆武朝前迈了一步，扯起嗓子放了一通粗话。 许二牛，你小子别没尊卑，当众放臭屁，蒋大人碾死你就像碾死个臭虫，有种你给我把莲花镜夺回来，你他娘要是死了，老子我给你白绸裹尸，礼送还乡，修个大坟头，立块议事碑，让你光宗耀祖。你要是活着胜了，老子给你请功，赏你5两银子，叫你体体面面回家娶个漂亮媳妇儿。要是过年能生下个大胖小子，老子我再给你送一份百日贺礼，怎么样啊？ 多隆武那是带兵老将，他懂得如何管待这些浑身是刺儿的兵痞，又斥骂是又许愿，很快就把粗辫武夫们调教得服服帖帖，摩拳擦掌，跃跃欲试啊。虚实整，莲花镜上传来嘹亮的铜号声，英军突然整队集合，朝海岸走去。他们从容不迫地登上山板，一路凯歌返回冰川。多隆武见到一线生机，他有点兴奋。 许二牛，哎，带上你的人去看看，看英夷是不是全滚蛋了。遵命。 许二牛领着30个兵丁朝莲花镜走去。一刻钟之后，他们在废墟上升起一面龙旗，蒋立昂和多隆武悬起的心终于落地了，老天爷救了他们的命。他们二人立即率领500人马朝莲花镜前进。夕阳西下，西天上的火烧云像缤纷的血色花瓣，把海面映照得红彤彤的。多隆武拉着蒋立昂登上坍塌的沙袋炮台，莲花镜的工事全被炸毁，27位铁炮的炮耳被砸断，成了留之无用弃之可惜的废铁。不论怎么说，蒋立昂觉得悬在头顶的杀头刀突然没了，有一种临危获救之感，不由得百感交集啊。他抚摸着废炮，差点没哭出来。多隆武拉了拉他的衣袖。 哎，蒋大人，你别忘了，这许二牛可是等着你的赏银呢。 蒋立昂立马清醒过来。 啊，赏，一定赏。 他回头一看，许二牛扛着一块木牌朝他们走了过来。 启禀大人，发现一块木牌，上面有一文汉字。 这许二牛啊是个文盲，不知道上面写着什么呢。多隆和蒋立昂接过木牌来一看，英夷的警告，大意是要是清军胆敢绑架在澳门的英国人，英军将施加更严厉之报复。多隆武气的眼珠子瞪得溜圆啊，唰的一声抽出腰刀，骂了一声奶奶个熊，抡圆了臂膀啊，咔嚓一声把这木牌劈成两半。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，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。您正在收听的是《纪实传奇》。 关闸之战爆发时，林则徐正在狮子洋教阅水师。关天培亲自指挥便兵和新募的水勇掩放火炮，爬围跳船，掷抛火罐，撒放火箭喷筒，演练持续了整整2天。演练刚一结束，他们就接到蒋立昂和多隆武的联衔禀报，蒋多二人把关闸之战写得绘声绘色，什么清军遭到英军突袭，2座沙袋炮台被打烂，27位新筑大炮成了废铜烂铁，所有兵房帐篷被烧成残灰，100多人伤亡，但全体官兵奋起抵抗，终于反败为胜，将英夷赶回了大海。林则徐久立官场， 立马就读出来蒋铎二人这是粉饰战绩。他怒火中烧，一掌拍在条案上。这简直是欺天大谎！千山寨和莲花境驻兵2000余人，并非短少。可恨的是，披坚执锐之人欲存弃甲夜兵之想，这等陋习陷溺已深。若不用严刑峻法，杀不住此等恶习，稳不住军心，激发不了胆气。关天培和林则徐那是老相识了，两个人合作默契。关天培虽是武官，可却也精通官场三昧。他把禀报仔细读了一遍，抬眼说道：林部堂，此事不要急着处理，放一放，放冷了再说。哦，官军们有何高见？这关闸之战，蒋立昂和多隆武难辞其咎，但只能处分不能罢免啊。罢免7品以上文官，5品以上武官，必须奏报朝廷。我们这一上奏，他们就会倒霉，所属变员也会受到牵连。但是不堂大人，您是总督，我是提督，恐怕也则有攸归呀。道光帝多威少恩，多章少弛，经常是大功小赏，小错大罚，恨不得让臣工们像磨道上的贱驴一样勤勤恳恳，不出差错。他既握有生杀予夺的无上权力，又以刻薄寡恩、固执吝啬而闻名官场，故而各省的督府提镇都畏惧他三分。林则徐像被马蜂蛰了一下似的，他明白这种事儿只要如实奏报，必然会殃及自身。因为他到广东前，道光帝就交代过他，鸦片要根除净尽，边信不可轻开。可关闸之战恰好是一场大边信呢。关天培在官场的漩涡里历练得相当老成，深通大事化小、小事化虚之道。不堂啊，皇上的脾气您比下官清楚，臣工们只要稍有闪失，不管功劳有多大、官爵有多高、名望有多盛，他都会毫不留情地给予重罚。此诚多事之秋，又是用人之际，蒋立昂和多隆武乃是从上百官变中遴选而出的，熟悉边情啊，要是把他们撤了，就得换用生手，边信一旦闹大，生手不一定比他们干得好啊。林则徐的脸色发暗，官军们的意思是隐匿不报。哎，这么大的事，瞒天瞒地瞒不了人呐。但奏报有急报和缓报之分，既然英军退回海上，莲花境失而复得，与其重笔描述委惑于人，不如轻描淡写。蒋立昂和多隆武虽然会免灾，整个广东官场也会免祸，我们保全了属官，属官才会感恩戴德，关键时刻效死力呀，不堂大人。关天培点到为止，不再深说了。林则徐同样明白官场三昧，打胜仗出政绩可以夸世，但夸世过头可能招来嫉妒，打败仗出败绩则不然，谁要是毫厘不爽、和盘托出，非触大眉头不可。林则徐思忖片刻说道：官军们，没想到你这官场经念的可比我还娴熟啊，我姑且听从，暂不奏报，但下不为例。蒋立昂和多隆武不能免责，否则文武官变们就会原为先例，逢敌即溃。着蒋立昂罚俸1年，多隆武罚俸2年，降为游击。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，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。